你能夠即係成績好嘅咧，我都冇見到好多。 係 係啊， 即係例如話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啦，我所以嗰陣時候冇 defer 嘅，係冇 defer。咁我最後嗰個 degree 嗰個 result 應該係second law 嘅。 嗯， 咁但我都覺得係即係嗰度個關嘅。 係， 因為點解 third on 就好撚大鑊噶嘛？ 系， 所以我系一件好大镬一件事嚟。 又唔系咁讲，徐立之都系 third on 嘅啫。 系咩？徐立之呢个 系啊，徐立之 third on 噶，跟住去到美国嗰边先至攞到 PhD。 仲有 Martin Lee 当年好似系 bear pass 嘅啫， 系 咩？系啊，何俊仁都系 third on 嘅。 我听讲， 因为点解咧？何俊仁当年咧搞即系港大学生会嘛，都系 third on 出嚟嘅。 阿黄沾都系啦，你要讲呢啲。 喂，但系黄沾偏 PhD 好睇啦。 你真系 认 真搞学运嘅人咧，除非你系天才， 系 嘛？咁係唔可能一個好嘅成績， 一目十行嗰啲。 喂，你好似當年我哋讀一個 course 三個 credits， 我大部分係點樣上嘅咧？ 係點樣？ 十二堂 lectures 噶嘛，十二堂 tutorials 係嘛？ 係啊， 我除咗第一堂嘅 lecture， 我又想，因為點解攞到個即係 syllabus 啊嘛？跟住嗰十一堂都唔上嘅啦。 係， 跟住咧十二堂嘅 tutorial 咧。我只係上我負責 present 個堂， 所以我都係，唔係但我冇你咁誇張，因為我哋即係 city 嗰陣時係嘛， 係啊， 即係我跳拖其實係有 take attendance 啫， 唔係我嗰個年代就因為可能俾我做壞咗姿勢 啊， 所以後期就 take attendance 嘛， 即係前人做壞事就後人遭殃啊， 係啦，咁嗰陣時候我 argument 咧都好好嘅，屌我話大佬啊，我嚟俾錢交學費，喂我中意上就上啊大佬，係咪你認為你 assess 咗我成績 考得掂咪得咯， 但你要做個負責嘅學生，你都要上去。 唔系我俾面你就上啦，我唔俾，即系我太忙，我唔俾面你咪唔上咯，咁好简单嘅道理啫。咁我又唔系要求高，系嘛？我嗰阵时候都冇谂住即系要去 Ivy League 继续读书，咁我都系即系全职搞学运嘅啫嘛，大佬。喂，所以啲人话学运同埋个学业，咁今次黄之锋嗰个成绩系咪对好多人嚟讲系一个打击咧？咁样？咁呢個係一個疑問嚟。 打咩擊？嗱，其實講真，嗱，你講到呢一點咧，我真係幾興嘅。老實講，咪即係其實你等於，即係你自己本身你就覺得就係話，你自己內心裏面有個答案啊嘛。你搞學運，你其實你自己本身你自己就覺得佢就話係嘛，即係應該要有啲咩學業成績，有啲咩學位，你要兼顧到自己學業，你先至好出嚟搞學運啊嘛。你講阿心純喺度啊嘛， 學而優則仕。 系咯， 嗰啲咁嘅傳統嘅觀點， 但 係咁講 樣啊嘛。 但係咁講喎，喂，你見到而家嗰啲咁嘅咩五嗰啲五星星狀元咧，走出嚟，喂，講啲乜嘢嘢啫？喂，咪就係一講到啲敏感問題，學校唔俾答咯。 喂，應該係會咁啊。即係呢啲所謂啲人講嘅高分低能咧， 嚇， 佢係咁噶嘛。 嗯、 喂，我嗰日喺阿譚嘅節目都講得好清楚啦。喂，考試咩意思啫？而家我 set 張試卷俾你， 嗯、 你跟我答案講出嚟。 嗯， 即使你話嗰啲。幾有critical thinking 嘅，即係通識科都好啦。嗯、喂，你估我阿譚嗰啲去考，點咪全部撲曬街翻嚟咯？因為你有 critical thinking 啊嘛，可以由條題目開始 challenge 你啊。 係啊， 係啊。 如果我真係認真答嘅時候，你根本係問撚錯咗問題。 所以陶傑當年佢咪試考咪即係撲個街咯嘛。 唔係陶傑嗰啲一定撲街嘅。第一，喂陶傑點會識考通識先？個陶傑讀咩嘅啫？佢窩榮。即系英国文学咯， 沃 域排名第嗱，如果你用翻嗰啲右派嘅逻辑，沃域喺英国排名第几？ 吓 八 系 系咪？ 系啊 ，OK， 全世界排名第几？ 系 十几咯，我记得 全世界沃域有冇咁高啊？呢个第一样 ，OK， 第二样佢读咩噶？ 英国文学 咪系咯， 系 佢点会识答通识嗰啲题目啊？ 唔系你讲 阿哥，佢除咗讲系英国好卵劲啊，个皇室嘅成员即系人哋有礼仪啊，嗰啲咁嘅英国嘅，咪屌佢真系唔识噶，大哥系咪先？即系你对佢嘅才子系期望太高啊？ 系 你以为真系才子乜春都识啊？屌，即系你讲恋上关系又得，你讲行走天下又得。 拍戏又得， 拍打司令部又掂啊！跟住讲埋匪类都得咁样。喂，大佬啊，呢个系咩人嚟噶？系咪先？即系我就唔信，即系呢啲所谓嘅名牌大学之余，亦都唔信咧。呢个世界真系有通识嘅。 系 喂，有准备到咪通识咯？ 系 系咪？大军阀好简单啫嘛。我有准备嗰次咪讲得好咯，冇准备嗰次咪讲得唔好咯。咁简单啫嘛。跟住考试嘅目的就 系 咩咧？我而家 set 咗个题目俾你。你就答我啲答案出嚟啫嘛， 系 model answer 系咪啊？喂，边个唔睇 past papers， 边个唔操 past papers 嘅话，系好难考到嘅。 系 嗱，第一届就冇得讲，系咪？当年我哋都系噶啦，你唔捉题目，你点读啊？哥，系咪先？喂，去到大学嗰 level 唔同，系咪啊？即系有少少俾面派对，如果做学生会嘅时候，系咪有鸠吹嘅成分喺度？总有，但我觉得。

大军阀。 好啦，又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啦。嗱，讲到头先咧，即系呢个成绩嘅问题咧，阿土你仲意，即系仲有嘢未讲完啊？系嘛， 差唔多噶啦。其实我即系觉得，即系成绩同搞运动叻唔叻，根本就唔应该拉上关系。 系 拉上关系嘅人咧，其实背后有政治嘅目的， 唔一定嘅。但系我觉得，即系其实有一种病咯，其实有一种倾向咯，就系、是、其实即系一种即系政治，唔系即系其实系当政治一种消费咯。唔系，其实讲真。呢樣嘢其實應該係我哋係咁喎，因為我哋花生台啊嘛，大佬啊，喂花生台啊，乜嬌嘢都攞嚟炒花生啦， 即想食下花生， 係咯，係嘛？即係但你 變即係一個搞航運嘅人，除咗靚仔之外，咁啊成績又好， 喂，但又咁講， 搞運動又叻， 係、 又有激情，有理性嘅一面。 但係更重要一樣嘢就係佢孭住學生嘅身份啊嘛，係。但係既然係咁嘅，點解喂？ 唔係，所以香港其實都係有事嘅， 係啊， 喂。正常嚟講，搞學生運動嘅都係大學生嚟嘅，係咪先？ 係咯、 啊。而香港已經係去到一個階段，就係要靠中學生搞。 係。 嗯，大學生都唔得啦。 係啦，你話我哋係咪有少少病咧？ 係 係、啊。即係唔係講嗰啲人本身啦？係。唔關周永康啊。 社會病啊嘛，講緊。 黃之峰事啊，周庭嗰啲事，而係我哋嘅社會係有問題嘅。 係咁講。 我哋將我哋嘅希望。將我哋運動嘅方向寄託一班中學生上面咧， 另外一句另一個問題就係、 是、呢、這個咪病咯。 你成日屌嗰啲教主，其實你就係因為有個教徒現象先有教主啊嘛。 冇錯， 係嘛？即係你自己本身你就係想 greater percent， 你係想孕育啲小教主出嚟啊嘛。係，係嘛？你而家咁樣去做啲咁嘅新聞，啱啱先啊？即係呢、這個呢樣嘢係即係大鑊啊嘛！呢樣嘢係。啊，喂，咁另外咧，即係其實頭先你講個大學嘅問題咧，哇！我最近我見到即係呢個咩阿林記啊，係嘛？佢又講一樣嘢啦，就係話，喂，我寧願要呢啲，即係其實要一啲普通嘅大學，即係平民大學，好過要啲精英大學喎、 啊。喂，但係咁講，大學本身唔係一個精英教育嚟嘅咩？ 啊， 即係點？点解要建立一大堆嘅平民教育，走去保护自己人？ 佢嘅立场其实好简单啫，大家都睇到，你都听到。佢从有啲入啲内地人咧，佢一定揾到个位入嘅。即系第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究竟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城市、国际金融中心嘅大学？究竟應唔應該吸納全世界精英先？ 呢、這個已經唔關係，唔係即係世界城市國際金融中心問題。喂，你係大學，你就應該要吸納全世界嘅精英走去。 所以佢咪將自己係作為一個右膠變成咗一個左翼咯。 呢啲 喂左翼嘅人又話，即係我哋唔應該有香港大學呢個名嘅。好似當年咧，記唔記得六七十年代嘅時候咧，法國咧學生運動嘅時候，咪將嗰啲大學名咪改曬嘅、 哦啊， 就叫唔知咩巴黎第一大學啊、第二大學啊、第三大學咁噶嘛。 係 咁、啊、等你哋唔好有個即係錯誤對某一間大學係嘅排名嘅期望啊嘛。你係咪想去到呢個咁嘅極端？但係對唔住，呢個係左派觀點嚟嘅。左派觀點就係有教無類。无论你乜嘢嘅阶级，无论乜嘢嘅身份，无论乜嘢嘅学业嘅成绩，你都可以读大学嘅。因为点解咧？我哋相信咧，人能够定胜天啊嘛。人好似有个主观能动性，好似系左派毛泽东咁讲啊嘛。你可以有改进自己嘅空间噶嘛。喂，大佬啊，如果你真系右派嘅话，即系我只系讲逻辑啫吓，我未必同意嘅。喂，你梗系吸纳全世界精英嚟读啦。你梗系想自己嘅大学嘅排名最高啦。你唔单止系研究成果，你揾最叻嘅老师。我理得佢系大陸人，定系呢個美國佬啊？系咪先？我理得嗰個學生究竟系美國佬、歐美人，定系還是系東南亞，定系大陸佬啊？最叻嗰啲咪嚟我度咯、 嗯。 你可以覺得而家嗰個嘅比例嘅平衡，即系俾啲普通話人壟斷曬我哋嘅大學校園，你可以咁講。 嗯， 咁你咪多啲嘅吸引嘅政策。例如話十個 percent 或者 20%，呢個又係一個社會病啦，又係即係你自從呢、這個即係阿老董，即係嗰陣時即係呢個大學價85,000係嘛？即係之後咧，即係其實你人人都覺得即係其實大學學位 as a right more than 即係一個即係訓練即係精英嘅地方啊嘛，即係覺得喂你變咗大學學位係一個人權嚟嘅大佬， 唔係左膠仲有冇問題啊？喂，我係左膠，我梗係覺得呢個人權啦、 啊。 我記得我以前。僆仔嘅時候，即係好辛苦先入得到，即係大專，唔好講啊大學啦。我有一個 friend 同我講，佢話：喂，掃地嗰個大學生都掃得整齊啲啦。

好似冇。 唔係有都有幕門。 啊有 全部有而家全部裝曬幕門㗎啦。 咁搞到咁複雜啊。 東鐵就冇。 你想癱瘓中環。嗯。另外一個辦法就係塞住呢個紅磡海堆隧道。 喔、 哦。兩架車得㗎啦。來回全個香港癱瘓。 嗯。 夠唔夠膽唔使搞到咁複雜啊因為啲群眾唔係聽你琴晚嘅。OK， 我哋三兜有得噶啦，加埋租身得噶啦，今晚唔做節目就落去瞓個路軌得噶啦，唔通佢攞個車嚟撞我哋啊？係、咪？開唔到市，話俾你聽，嗰招隨時係 瞓， 咁咪等佢中環咯，係咪？ 瞓唔到路軌，你喺中環站嗰度咁啊，趁部車就開咗道門，大家喺度扮影撲街相咁樣 得噶啦，所以唔需要搞到咧，係即係話以為咧，大家係可以打遊擊戰咁啊？嗰啲唔係遊擊嚟嘅，真正嘅遊擊點咧？揸住兩架車封住呢個海底隧道個路口、再有配合嘅話呢封埋東隧咁、你香港就癱瘓咗㗎啦成個交通係咪 阿土嗱咁但其實人哋流動佔中嘅宗旨就係吸引啲唔想犯法嘅人㗎嘛 唔好諗呢樣嘢 係 咪你嗰個前提已經係錯咗唔好諗住以為自己冇犯法唔付出代價嘅情況之下呢、你又可以爭取到民主放棄呢個幻想咪、我先係想即係打破呢個假說啦， 係啊！ 你一定要係付出代價嘅情況之下，你先至可以令到阿爺驚，先至令到佔中係得到成功。而家個三子俾人哋不斷救病嘅問題喺邊度啊？就係、你諗住借呢一樣嘢嘅口號嚟同阿爺談判。我話俾你聽，你真係要同人哋談判嘅話，你真係要堅搞， 剪 唔係唔係假搞。你以為係噏下呢句口號出人嚟會驚啊？屌咁我都識噏啦！我呢度四五条友已经搞掂啦。 我哋唔係啊。 封隧道封地铁。廿有得啦。廿个勇士得。告得你乜嘢啊咪违反呢一个嘅铁路条例咯。 所以曹仁超讲得啱啊即係上个礼拜都提过真民主唔系游戏。要有最坏嘅打算亦都要有牺牲嘅准备。所以佢就讲就话唔该坚持到底。 Okay, 好啦下一节返嚟。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而家听紧嘅系 hkbinet.com， 我系陈淑庄咯。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y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股海云图 花生就当饭食我们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飲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又话我大声带你飲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飲讲食 记得听我哋行走天下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 大军阀 哎嚟啦喂哎又嚟到大军阀啦。喂咁样呢就有啲听众呢就叫我哋 comment 下呢、這个 guess 764啦喂改个名好唔好啊哥係咪即係呢个佢就话呢、這个石鏡泉。 第764个 guess, 啊石鏡泉今日就写就香港小部分嘅社运人士令到香港内耗令到香港失去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总部。 屌石鏡泉讲嘅嘢嗰份报纸系咩呀 经济报。 經濟日報是哪個人搞的那幾條友全部是當年七十年代的國粹派來的、即是親阿爺的 麥華章 的麥華章啊我都不記得叫誰過了唉真是喂那些這樣有死的東西你真是不要前提就不要相信第二你話令到香港內耗其實共產黨就是令到香港內耗的主要的原因咯這麼多年來 喂，你應承咗一次又一次香港個民主政制，記得當年係講07、08啊嘛，97年十年之後啊嘛，佢以為可以收回民心之後咧，搞民主選舉佢都係贏唔撚到你啊嘛，最後結果係乜嘢啊？最後結果咪一次又一次咁喺度延遲咯。 2006年426釋法就三部曲變五部曲。 咪係咯，邊個搞內耗？喂，老實講，你問我，真係如果唔係企喺即係運動嘅立場，企喺民主嘅立場都好。你當我唔係企喺呢一度，喂，你香港嘅政界都戇居啦，你房屋嘅政策冇人去研究，係咪？你香港嘅經濟發展冇人去研究， 唔係有啊？ 你嘅教育政策冇人去研究，係咪？大家將嗰啲內耗就全部係講緊個民主制度裏邊，因為呢一個先係主要嘅矛盾啊嘛。 有訴求你又唔回應，係嘛？屌，真係其實喂，有啲人嗱，我就唔認，即係50万嘅，即係有啲人就話數過130万，唔係130万人遊行。係嘛？70万人即係呢個投票，係嘛？即係喂，你而家你呢啲咁嘅嘢咧，就完全唔 Q 正事。喂，你呢個梁錦，唔係呢個梁振英，喂，即係發緊夢，仲喺度話嗰啲係有些意見，係嘛？即係將呢啲咁大 嘅，你咪當有些意見咯。唔係我成日都話嘅，由佢啦，由佢講有些意見，你以為自己掩耳盜鈴。最後咧就覺得係冇問題，咁你咪將啲矛盾係不斷累積，最後咪總爆發咯。 佢覺得你 從一個運動嘅者嘅角度係最好㗎。你話我聽嗰日冇50万人遊行，OK， 有乜問題咯？ 佢覺得你 5万咯， 搞唔到啲乜嘢出嚟啊嘛！你哋嘅運動最終咪就係、是、 你氹自己開心啊！正如而家你所謂嘅搞反佔中嘅動員一樣啫嘛，係咪啊？因為華人民主宣咧星期六咧，我哋有個即係籌款晚宴啊嘛，咁我不斷 call 啲 friend 就係幫我買嗰啲圍台啊嘛，係咪？咁其中我打到一個就係醫學會嘅成員，即係孤人其名啦，係咪啊？佢就同我買一張台嘅，咁我就即係八卦啦，即係唔會賣完張台就收線先得㗎。咁我喂，有冇人動員你哋去即係醫學會就去要求簽名？佢有，不過我唔做呢樣嘢好。 嚇，咁有骨氣？ 喂，我諗都諗到，好簡單啦。第一，你咪即係將成個醫學界係分裂咯。你唔好當人哋傻嘅先得㗎。雖然佢都係即係半個建制派啦，或者搭咗。即係四分三嘅伸入去建制派嘅懷抱裏面啦。 喂，律師朋友你識唔識啊？即係尤其係律師公會咧，呢扎人咧，即係其實一定好多咁嘅壓力啦。 係啊，係咪？咁跟住咧，我揾咗個即係全國政協嘅，又係幫我賣台嘅。咁佢就偷 嚟話你收共產黨錢？ 屌！我唔知佢啲錢係咪啊？咁我一圍台3600，咁你咪當共產黨錢啦，係咪？咁你幫我買啫，係嘛？你嚟唔嚟食唔關我事。 收3600啫。 唔係攞共產黨錢反共有咩問題先？ 喂！佢講咗少玄機啦，佢嗰日我淡咧就講唔曬嘅，佢就講我聽提名委員會咧確實係最後唯一嘅，嗰陣時候都未出嗰份嘅諮詢報告。好啦，佢話咧即係18學者嘅方案咧有得諗。 咦？點解會係咁樣咧？佢講緊推公民推 薦，即係公民推薦嗰方 面。係唔係啊？我今日見呢個方志恒呢個18學者之一。 佢係經常接觸啊，方志恒嗰條友嚟㗎。 佢話温和， 佢吹得幾大，我唔知道。 我又復述翻先，呢個信報今日寫嘅就係話啊，即係而家咧，即係而家撐到行啦，又反佔中動員啦，喂，温和路線冇得行啦，喂，唔對決唔得啦，係嘛？即係要話，即係呢個真係一定要搞佔中咁滯咯，一定要撕裂咯。 喂，佢講啲同鳩毛頭一鳩樣嘅啫。 佢有三點，我覺得係大家要再思考下。 係咪㗎？ 嗱，我都會思考下，我全部唔同意。而家初步嚟講嘅啫，佢話而家咧阿爺咧有三個最主要嘅重點喺個討論裏邊。第一咧就係究竟佢想點樣過呢個政改方案？佢話咧上策就係公民黨同埋民主黨咧都係同意嘅。OK， 中策就係民主黨同意，再搭啲。幾散人啦、啊，即係例如咩梁繼昌啊、莫乃光啊嗰啲、或者 李國麟啊、 支流啦咁樣，咁啊當然最好咧就係民主黨同公民黨都同意。 嗯， 但公民黨呢啲係好醒嘅，因為點解咧？佢諗住若薇要參選啊嘛， 係啊， 咁冇理由我自己即係將民主之母之名。是賣咗佢㗎。 哦，即係比拉多嗰隻 I wash my hand。 但係如果你用中策嘅話，喂，民主黨已經好大鑊㗎咯喎，九條友變咗六條友，咁點算呢？民主黨頂唔到好多板㗎喎，係咪？咁下策係乜嘢呢？下策就係搞掂幾個，即係好似我哋幾個月之前訪問鄭宇石咁，其實佢已經 mark 實曬啲票㗎喇。 嗯， 一路我嘅諗法就係呢，你一定要 mark 實嗰幾條友。所以我哋係會同意呢，即係嗰次嘅電子公投裏面呢，就話如果嗰個不符合

猶太人的君王在下面的群眾講啊，不過他話我寫咗啦，係猶太人的君王算啦，大佬，係嘛？當佢一個反革命分子啊，大哥，係咪啊？喂，二千年㗎啦，呢個嘅矛盾已經係， 係啊， 而中東係解決唔到啊， 係啊， 係咪？你話劃多個地方俾佢，你俾翻個西岸同埋呢個 加沙 地方。俾翻呢個巴勒斯坦， 但係佢貪得無厭啊嘛！呢個以色列人係 咁，以色列人即係猶太人係最聰明嘅民族， 係佢亦都對呢、這個 而且佢最大問題就係話，其實有啲人 challenge 佢就係話，即係呢個我亦都覺得好啱啦，就係話，喂你即係你立國嘅時候，你諗住係立一個猶太人的國，而猶太人的國你自己本身嘅 value 係邊度嚟嘅？你係話要公平噶嘛？喂，但係你問題你嘅公平？原來你係藉住呢個歧視呢、這個巴勒斯坦人，喂，你嗰啲係 suppose 係原居民嘅人去到嚟，即係俾你哋，即係呢個猶太人去公平。喂，呢種公平，喂係咪偽善啊，大佬？ 同埋你諗下，以色列猶太人係信信咩宗教 啊？以色列猶太人猶太教咯， 冇錯啦。猶太教係 base on 啲咩嘅？ 舊約聖經啦， 聖經嘛， 舊約聖經裏邊嘅上帝或者天主，佢有幾兇殘？ 哦， 你就睇得到點解猶太人會做埋啲咁嘅嘢？ 咁啊，最好就即係呢個係嘛？即係呢個挪亞方舟啊，拯救呢個猶太人，再整一次即係全球嘅大係嘛？即係呢個大水災係嘛？即係浸 Q 死巴勒斯坦人最好啦，係咪？ 唔係啊，佢準備咗㗎啦。你諗下西岸嗰度起一條咁嘅高牆喺度圍住 啫。未至於浸 Q 死佢哋嘅，炸 Q 死佢哋啫。 一泛濫就係噶啦。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 好，拜拜。 後日翻嚟嘅爐炒花生。